已經社區有好多嘅即係未明源頭嘅個案啦。咁就算我哋而家真係用咗好多嘅方法，譬如去圍封強檢啊，好多地方要有強檢嘅公告啊，好多嘅密切接觸者咧要去檢疫啊等等，好似都未能夠咧就係切斷個傳播鏈咁啊。其實而家繼續即係當然要繼續去到即係諗辦法去到推高嗰個嘅接種率，去到成為一個與病毒共存嘅最終目標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嘅狀況都好似係用做咗好多嘢去到切斷，都係切斷唔到。咁應該點算咧？ 我諗第一件事就係咁啦。如果你睇翻個機組人員嗰啲產生嘅傳播咧，基本上而家佢大部分應該係斷咗嘅。不過我哋唔好彩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咧。我哋係處理今次嗰個葵涌嗰個嘅村入面嘅爆發度咧，我哋嗰個嘅譬如話嗰個圍封咧，似乎係遲咗兩三日咧，而令到有大量嘅個案咧係滲入咗個社區度咧。我哋喺過去一個禮拜入面咧，雖然入面咧係避免咗去產生一個連鎖嘅爆發，引致好似上一次跳舞群組嗰、那個你話係即刻觸發嘅第四波啦，但係咧仍然咧仲有唔少嘅個案入面咧，仍然係散出個社區嘅。其實呢樣嘢咧就係話能唔能夠控制佢咧，其實就只有一個問題嘅啫，就係、是、究竟我哋能唔能夠動員到成個社區入面，能夠喺未來嗰兩個禮拜入面咧，大家都盡可能留喺屋企。其實戰勝呢一個新冠肺炎入面咧，唔係話我哋係長期咁樣，即係話用呢啲社交距離措施入面咧，你就可以係持續同埋控制。反為話咧，你係一定係要咧，係用你啲社交距離措施嘅時候咧，係要早。但好多時候我哋就唔能夠早咧，譬如我哋停課其實遲咗啦。追加工作都遲咗，但嗰啲都唔緊要，而家仍然都仲係有機會，因為嗰個病毒仍然都未至於話太高度滲入我哋嘅社區，仍然都有啲區域化嘅擴散嘅情況，但係唔係話真係去到呢個階段呢，我哋要立刻舉手投降嘅。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如果你能夠大幅度減低嗰個市面上嗰個人流呢，其實個病毒嗰個嘅傳播速度呢，其實係會大幅度減慢。正如我哋第三波嗰陣時候呢，如果大家都能夠真係話呢，係留到屋企避免跨家人接觸，大家大能夠戴好個口罩呢，其實你足夠俾呢係足夠嘅時間呢，我哋透過啲唔同類型嘅檢測，同埋做埋一啲譬如話你深喉唾液，我哋應該再鼓吹埋呢，只要我哋揾到入面嗰啲係有傳播嘅呢啲隱性傳播呢，我哋將佢斬斷呢，剩返落嚟嗰啲自己冇傳播啲自己會斷嘅，又唔需要喺呢個階段入面呢係太早灰心囉。 嗱，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埋呢，就關於醫療系統嗰個承擔能力啦。咁梁柏賢醫生講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將好多嘅輕症或者冇症狀嘅患者都湧入醫院嘅時候，咁係另一個嘅即係醫療系統崩潰嘅一個問題。咁所以而家有啲消息都講到話呢，係其實係可唔可以研究一下居家檢疫，即係為居家治療呢個嘅問題。你又覺得呢個問題點睇？ 其實你去年嗰時候，好多留學生回到嚟嗰啲病徵輕微嗰時候，去年嗰時候我都提出咗入面嘅，其實呢啲冇乜病徵嘅後生嗰啲，根本上佢哋需要嘅唔係治療，需要只係隔離嘅啫。咁既然隔離咧，其實可以集體咧喺啲度假村度咧，其實唔需要一人一間度假屋嘅，根本上咧只要同一個性別咧幾個人住一間度假屋入面咧，我哋都可能咧可以用到好多大量嘅設施咧，係俾到一啲嘅即係話好輕微症狀嘅一啲嘅即係話後生嗰啲啦，佢哋有需要嗰陣時先轉去醫院嘅。不過嗰陣時入面咧，佢哋醫管局就寧願先收佢入院先，然後再去點做嘅啫。咁其實入面咧，唔係唔得嘅，其實實際上入面我哋要知道新冠肺炎呢，其實就算係以前嘅品種入面呢，以前嘅即係變異品種都好啦，其實都有大量病人呢個病徵係比較輕嘅，佢哋嗰啲係主要需要係隔離呢同埋一個非常之輕度嘅醫療支援，而呢啲病人呢其實係可以呢係喺第一時間分流呢係唔需要入院，不似乎就係話當時醫管局冇咁做啦，但而家佢係提倡咁做啦，咁我又唔知道佢實際上係表達咩意思。不過有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呢，真係有病徵嘅病人，真係有病徵嘅病人，真係發咗病嘅病人呢，喺香港入面嘅家居隔離呢，你要面對話好似你今日見到咁多垂直啊打橫傳播呢， 你要知道呢，就話喺我哋香港嘅特殊環境呢，其實對一啲真係已經發咗病有傳染性病人做家居隔離呢，其實可能引致到呢，你係冇可能呢係減慢個病毒喺個社區裏傳播呢，我哋可能個爆炸個速度呢可能仲緊要過嘅超英港美嘅。咁呢樣嘢呢就可能呢真係話我哋要考慮啦。真係如果設施已經係爆棚嗰陣時候呢，係要將一啲我哋本身呢啲嘅有病徵嘅人呢，就全部即係發咗病有傳染性嗰啲呢，一係就度假屋，如果唔係呢就係一啲嘅檢疫酒店度呢，係變咗做檢疫就唔愛嚟做檢疫啦，就全部愛嚟呢收啲病人，而剩返啲要檢疫嘅人士呢，就可以家居檢疫，就日日做呢個快速抗原嘅檢測或者做深喉唾液。將嗰啲有病嘅徵嘅一發咗病嘅立刻拎走，唔好喺大廈度爆發咧。咁、其實都可以處理到比較大量嘅呢啲咁嘅個案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噶。咁大家又點睇咧？就香港應唔應該係叫做繼續用呢個嘅動態清零嘅策略咧，還是都係時候咧就諗呢個與病毒共存嘅策略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彭德怀要求邓岳所在的第四十军第118师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而家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我嘅拍档阿林志恩喺度啦。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咁啊，而家我哋就倾紧呢个嘅清零嘅策略，同埋与病毒共存啦。咁头先就访问咗阿梁志超医生啦。咁你又点睇咧？呢个讨论？ 我认为其实呢一个清零同埋同病毒共存咧，即系过去呢个周末嚟讲，都系一个颇激烈嘅讨论嚟嘅。咁而政府发言人咧，其实亦都日前澄清咗一点啊，就系、话我哋一般意见上边去讨论抗疫嘅清零目标咧嘅有效性咧。就唔涉一啲违法嘅问题啦。咁但系咧，政府亦都重申咧，而家佢哋会继续用动态清零作为目标嘅。如果我哋分析上面嚟讲咧，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值得去观察啦。咁第一咧就系嗰个清零同埋共存之间究竟系咪一个二元对立嘅问题。第二咧就系其实同病毒共存咧。或者支持清零呢，其实两个是一个好阔的概念来的。咁当然啦，我哋讲同病毒共存之下，等唔等于话完全乜嘢都唔做啦。咁其实中间仲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好多唔同嘅组合呢，其实我哋都可以去諗嘅。即係无需要即係将两个概念係将佢视为一个对立嘅情况。咁亦都有啲意见呢，认为其实清零呢佢唔係一个终极嘅目标啦。而係清零其实係讲緊去换取一个足够嘅时间，即係加快香港疫苗接种呢，令到香港呢可以有条件呢去调整嗰个社交距离嘅。咁所以呢度入面仲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去争论。 系咁啊，见到咧，咁其实就算一啲人士啦，咁譬如系刘宇龙教授啦吓，咁其中一位嘅喺疫苗一啲嘅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主席啊刘宇龙教授啦，咁都讲到话咧，即系香港咧应该为呢个新冠病毒嘅演变为风土病咧，准备一个退场嘅计划啊，咁个先决条件就系接种率达到九成，死亡率低过千分之一，咁到时咧就可以因应情况咧就调节社交距离措施啦。咁而記得咧，就之前另一位嘅專家孔凡毅教授咧都講過，喺我哋節目裏面講過啦。咁其實咧，就係呢個清零咧，係一個換取時間嘅一個手段嚟噶。咁希望喺呢個時間之內咧，去到推高新冠疫苗嘅接種率啦。咁當呢個接種率到達一定嘅程度嘅時候咧，即係都係相信，即係都係講緊超過九成啦。咁就講緊可以咧，就係去進入咧呢個嘅與病毒共存嘅策略嗰度。咁所以咧，兩個就唔係真係完全地矛盾嘅一啲手段或者策略嚟嘅。咁但係個而係一啲當中譬如而家香港呢個情況。究竟是属于乜嘢嘅阶段咧？吓，几时先至可以去到转换策略咧？吓，咁同埋而家即系譬如仲有好多细节，头先都讲啦，即系譬如医疗系统嘅一啲承担能力啦，一啲嘅譬如系社会各界所负上，因为动态清零而需要负上嘅一啲社会成本，又应该点样处理咧？吓，甚至话有啲嘢系咁一刀切，有冇啲可以放宽少少咧？都系呢啲讨论嘅焦点。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80宗属于本地感染，有13宗源头未明。不少市民趁住除夕下午到旺角花墟选购年花，有市民说当局取消维园等的花市，所以转来花墟买花。有人说每年都会来花墟选购，今年部分花店减价促销。另外亦都有市民说花费近千元买剑兰和百合等。有花店店主说期望收支平衡，有花店职员就说市民偏好颜色大红大黄等的花和樱花等的产品，因为天气较冻，他们已经减价促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15名官员出席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会事件的调查结果，三人要接受不同程度的跟进。其中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已经提出请辞，并且获得接纳。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由于徐英伟在宴会逗留接近两个钟，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并且涉嫌违反佩戴口罩的防疫规定，令人失望，令他本人和特区政府尴尬，构成公众负面观感，反映徐英伟警觉性和敏感度严重不足，明显有违政治委任制度官员的守则，应该按相关条文处理。另外两名要跟进的官员包括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和创新办副总监冯浩然。林郑月娥说，当晚冯英伦在宴会逗留超过四个钟至午夜才离开，但是作为政治委任官员应该留意疫情发展和政府呼吁，但考虑到他并非抗疫团队成员，会要求发展局局长对冯英伦作口头警告。林郑月娥又说，冯浩然1月6日收到卫生防护中心通知要进行检测，但是没有马上向上司报告，并在翌日返回办公室，将同事置于感染风险之中。认同公务员事务局的建议，由创新办总监按相关规例对冯浩然作口头警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嘅情况。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排到铜锣湾嘉宁街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反方向去九龙城观塘方向桥面一带，现时交通都繁忙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九龙入口好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验车中心。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而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近虎山道。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咁而家纯粹系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九龙区方面咧，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慢车少少。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同埋呢个城门隧道公路美松苑段咧，现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 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影路嗰段咧，现时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正所谓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基基啊， 诶，娘娘，点解又系呢句开头嘅？ 系啊，你咁都记得。今年咧，再次派你落凡间，一齐迎接虎年啊！ 等我打开宝库，准备超市礼券送俾大家光肥年。 好主意啊！ 咁在下有冇奖赏啊？ 继续封你为香港电台第一台男神。 哇！ 先啊！ 1月31号星期一深夜12点， 即系大年初一嘅0时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流年》， 那些好歌迎虎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呢個動態清零同埋與病毒共存策略之間嘅討論啦嚇。咁頭先我哋就引述咗咧，就係關於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柏賢啦，同埋咧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之間嘅討論啦。咁其實梁柏賢主要嗰個嘅論調咧，就係講緊話，即係呢個嘅清零嘅策略係咪一個可持續嘅策略咧？係咪一個符合實際嘅策略咧？咁而佢亦都有補充啊，因為喺嗰個討論嘅過程之中咧。佢都有補充，佢唔係話咧呢個緩疫咧就係乜都唔做，係躺平或者放任嚇，咁而係咧就係係呢樣嘢係咪符合香港嘅實際情況啊嚇？咁佢關注到咧就譬如話係點樣控制到呢個疫情啦？而家如果係失控嘅話，咁有冇啲乜嘢嘅其他方法可以處理？咁同埋咧就係醫療系統嘅承擔能力，如果所有冇病徵嘅病人都擺曬落醫院，會唔會都係咧令到醫院就係超出負荷？咁佢唔係咩都唔做啊！佢話咧，其實係要風險管理要分層次啊！疫苗氣泡或者疫苗護照嘅推行一定要快，打咗針同埋未打針嘅市民實施禁足令嘅措施應該有層次分別，唔係一刀切。佢都有咁樣講呢個嘅論調嘅嚇。 咁我諗喺呢個討論上面咧，另一啲我哋可以參考嘅數字咧，就係其實過去嗰兩波疫情咧，其實香港用咗幾多時間先做到清零咧？咁第三波大概用咗80几日啦，第四波用咗155日啦。咁而家咧，香港我哋讲紧第五波疫情，如果我哋由即系空少嗰个群组开始计，其实差唔多一个月啦。咁可能咧，今波要清零嘅时间咧，会比起上嗰两次系长嘅，因为始终即系个 Omicron 嘅传播性系比较大。咁所以我觉得啦，即系如果我哋要引入呢一个即系清零同共存嘅讨论咧，其实应该最快都系。起碼去到呢一波即係完結咗之後，我哋先至去考慮究竟係咪要轉啦。咁有我哋綜合翻頭先咧，即係幾個唔同專家學者咧，其實佢哋都有幾個角度去睇嘅，包括咧就係第一啦，即係劉宇龍教授都提過嘅，就係我哋始終係國家嘅一部分啦。咁國家嘅策略咧，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香港嘅防疫抗疫策略嘅。咁第二樣啦，就係亦都咧視乎咧，就係究竟呢個病毒會幾時弱化去到一般流感嘅情況咧？咁樣咁，因為呢個亦都係支持清零嘅人咧，即係對於嗰、那個策略嘅研判嚟嘅，因為有一啲人咧會認為喺病毒弱化或者佢未完全消失之前咧，去堅守清零呢個策略咧，其實係會減低嗰個死亡嘅人數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講到嗰個由清零轉去依一個同病毒共存入邊有好多嘅條件啦。咁而家主要咧都仲係傾緊即係接種疫苗嘅措施。咁仲有冇其他條件香港需要有先至可以做到同病毒共存咧？咁呢個亦都係值得討論嘅。 咁而家即係香港就即將會實施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措施啦。咁相信2月24號咧，咁市民咧都需要使用咧呢個嘅疫苗通行證，或者需要接種咗疫苗先至進入到一啲嘅處所啦。咁呢個會唔會都係可以一個推高疫苗接種率嘅一個做法咧？咁但係需時幾耐咧？嚇，會唔會能夠喺呢一波嘅疫情之內就已經係推高到呢個嘅疫苗接種率去到90%或者以上嘅專家目標咧？這個都係需要去有待觀察嘅嘢啦。咁而另一方面，大家點樣去評估而家個疫情嗰個嘅發展咧？嚇，頭先我都引述啦嚇，即剛剛咧衞生防護中心都講咧，即係今日咧都係新增咗咧，就係十幾宗嘅未揾到源頭嘅個案啦，係13宗嚇。咁都遍布多區嘅，包括荃灣、葵涌、油麻地、將軍澳、粉嶺、深水埗、北角咁樣。咁呢個情況之下，仲能唔能夠用清零嘅方法去到即係圍堵同埋切斷呢啲嘅傳播鏈咧？咁相信咧就係如果係要一個好強硬嘅一個切斷或者係圍堵嘅做法咧，咁就可能要更加多嘅圍封嚇，佢同埋咧就係檢疫嘅工作咧係需要做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出現人數好多嘅一啲個案嘅時候，咁又能唔能夠真係用呢啲策略呢？嗱，早前呢就係譬如葵涌村咁都有幾棟樓呢，咁就係原地呢去到圍封係幾日去到做呢個強檢啦。咁其實對於梁柏賢醫生頭先講啦，醫管局前行政總裁嚟講，呢、這個都係已經係一個呢係緩疫嘅做法，已經係一個係對於以前嗰個做法呢係稍為有調整微調嘅一個做法。因為以前嚟講，如果你一個大廈出現咗一個傳染嘅群組，可能有一個大廈內嘅傳播嘅時候，好簡單就係全部送曬入檢疫中心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因為可能人數眾多嘅關係啦，都有一個實際情況嘅考慮，所以就將咧葵涌村呢3棟樓咧就原地咧去到圍封去到強檢。咁對於梁柏賢嚟講，都已經係一個即係調整嘅策略啦。咁但係當如果而家仲有即係好多嘅隱形傳播鏈喺社區出現嘅時候，能唔能夠真係繼續有一個清零切斷嘅一個策略咧？呢個係值得大家去思考討論嘅。嗱，頭先梁子超醫生嘅判斷就係、是仍然係比較地區性啦嚇。佢頭先講仍然個疫情係有一啲地區嘅本質啊，即係嘅某啲地方係多啲嘅個案嘅情況啦，未至於去到全港都深入社區啦。咁但係，而家算唔算有深入社區呢？即係當咁多嘅個案嚇遍佈於全港多區嘅時候，又算唔算係深入社區呢？林志恩， 咁因為我哋亦都即係始終仲有一啲未知道嘅隱形傳播鏈啦，同埋因為香港始終嗰個地方嘅規模細嘅，即係我哋能唔能夠係維持而一個狀態，即係話都仲係一個地區性嘅感染呢？咁樣呢個仲要再觀察啦。咁另一樣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嘅，其實就算香港話真係要轉一個同病毒共存嘅策略都好啦，我哋要睇嗰、那個接种率啦，咁但系到底个接种率嗰个计算嘅方法应该点样先至为之有条件呢？咁而家暂时未有一个即系大家都同意嘅一个结论嘅。咁因为特首咧而家佢去推出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咧，佢嘅指望就希望做到第一针系90%嘅接种率啦。咁但我见到咧刘宇龙医生咧个讲法咧就系、是，如果个疫苗接种率咧系讲紧即系所有年龄层嘅接种率咧都达90%咧，先至可以控制到个死亡率嘅。咁所以我哋要谂啦，就系话要行一个即系相对地系放宽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嘅话咧，我哋都要睇个接种率咧其实系点样去计算嘅。咁另外咧就系我哋睇翻其他国家嘅抗疫模式嚟讲咧，就算我哋话同病毒共存咧，即系都唔等于完全放开晒所有嘢嘅，即系话政府完全唔做嘅。咁有一啲地方咧，譬如美国，佢都会仲会维持一定程度嘅，即系政府嘅一啲介入同埋社交距离措施，就再加埋咧疫苗两样嘢去并行，先至可以即系做到一个嘅防疫抗疫策略嘅。咁香港到底又会行边种模式咧？咁呢一个亦都系值得讨论嘅。 嗱，睇翻而家嗰个疫苗接种率啦，咁全港合资格人口咧就打咗第一针嘅咧就系有79.4%吓，咁即系都仲未够80%啦。咁而一直都讲啦，咁其实长者个接种率咧系比较低一啲嘅。咁虽然而家咧就有即将推出呢个嘅疫苗通行证啊，同埋喺院舍咧都出现一个新嘅 嘅政策，就係、是、咧，即如果院友自己同意，醫生又覺得適合，都會幫佢打啦。呢啲嘅政策啦，咁啊，但係都可能係有一部分嘅長者，可能佢真係少啲出街嘅、或者係覺得麻煩咧，就直頭唔去嗰啲處所啦。咁係咪真係要幾耐時間先至推高到長者嘅接種率咧？咁而十二歲以下嘅兒童啦，嗰、那個嘅接種計劃咧，亦都只係啱啱開始啫嚇。咁要幾耐嘅時間，又先至可以推高到呢啲兒童嘅接種率咧？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疑問嚟噶。咁啊，我見到劉宇龍教授，譬如今朝早接受千禧年代嘅訪問啦，講話如果香港要退場嘅話咧，就最少需要3个月至到半年左右。咁可能會唔會就係即係佢預計啊呢個接種疫苗所需嘅時間咧？ 同埋可能佢亦都係講緊嗰啲社交距離措施需要調節嘅時間，可能即係放鬆收緊亦都需要3个半月嘅時間。 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1啊，咁大家點樣睇而家我哋呢個嘅討論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候電話旁邊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代表林順潮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Hey, hello, 你好啊！ 我哋见到你今日咧就喺报章嗰度写咗一篇文章啦，就讲到话咧系需要咧有一个所谓香港速度咧去达至清零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讲法咧？ 其实我哋嗰、那个动态清零咧，就系话系希望喺最短嘅时间喺系嗰个一个，因为呢个系传染病啦，传染病就有潜伏去到发病咧。咁佢譬如一個週期可能係14日，咁最好就係一個週期咧，就已經透過一啲好迅速嘅行動咧，就能夠做到清零。咁咧就如果唔得，都希望係2个周期啦。咁我哋睇翻我哋係香港之前第三、第四波咧，係用咗86日同埋155日咧，先至叫做清零嘅。咁呢個速度咧，就係、是、大家都好努力啊，大家都好努力啊，但係都唔算好理想咯。而上海佢哋咧就係、是、我哋叫話上海速度啦。咁佢哋就有個黃金24小時嘅。咁佢哋咧就係、是、2个鐘頭之內咧，就嗰個係流行病學調查隊咧，就要到現場。4个钟头咧就完成咗核心嗰个系流调嗰个信息调查，24小时就要查清咗嗰啲病例咧，就嗰啲系相关嘅工作嘅场地啊、居住场地啊，咁咧就行动轨迹啊，以及家庭成员同相关嗰个紧密接触嗰啲人，咁即系话咧呢、這个就系一个系非常之高嘅速度，亦都咧因为要控制疫情唔俾佢扩散咧。咁就一定要咧，就有一個好高嘅速度啦。咁香港係曾經何時啊？我哋都以我哋嗰個係速度係感到自豪噶嘛。咁所以就係如果我哋睇而家係國內，佢哋都係基本上用動態清零嗰個做法。咁係上海呢一個，佢係有一個小區爆發，咁佢可以好短時間，跟住咧就將成個疫情咧就係控制住，就唔使話有啲係大型嘅封區啊。或者是要停學啊、停市啊，大家要是禁足咁樣。咁所以我就係今日嗰篇文章咧，就真係睇翻咧，其實我哋呢一個係控制疫情咧，因為是傳染病啊嘛。你如果能夠及早咧精準鎖定到個源頭咧，其實係好有機會咧，就好快咧就係令到佢受控嘅。咁如果疫情好嚴重嘅，譬如武漢當時咁樣，人哋用咗幾耐咧？即係我哋國家76日。76日咧就已經係大爆發，就正式係所謂即係全面係封城，就去到咧就係、是、所有都係即係能夠係清曬零，然後跟住重新就係開放咁樣。咁就算最近西安佢哋都係要封城啦，咁都係其實相對地都好快脆喎。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係不嬲引以自豪嘅香港速度咧，喺而家係抗疫嗰度咧。就未能夠係顯現到出嚟啊！咁我相信係啦，就係值得我哋去重新檢視一下，即係點樣能夠精準同埋快啦。 係林信慈話：咁其實嗱，而家其實香港都做緊一啲嘢啦，譬如之前嘅葵涌村，咁就有3栋嘅樓宇咧，就係圍封咗幾日咧，去到做強檢啦。咁其實咧，就政府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其實呢啲嘅圍封行動咧，係要用上好多嘅社會資源嘅，譬如話係嗰次嘅行動都出動咗超过10个部门咧，就係1800名嘅政府工作人员咧，先至处理到今次嘅葵涌村嘅行动嘅。咁其实你觉得香港系咪要再扩大一啲封区嘅行动，还是系做得唔够快呢？但如果要再扩大呢啲行动或者做快啲嘅时候，所需要嘅人手啊、物资啊，又要多好多噶咯。香港系咪真系承受到呢啲嘢呢？ 我相信我哋系嗰个快而准系真系好需要噶，因为你只要有一啲俾佢走入咗社区咧，咁你嗰个系后患无穷嘅。咁而家我哋即系话，如果有一条系我哋确认到嘅系引人传播链咧，其实可能有另外有三条系揾唔到噶喎。咁所以而家嗰个数目可能系远远大过我哋而家所谓报道嗰系几十条咁样。咁变咗咧就系我哋系同时间系竞争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善用呢一个科技。如果我哋唔用科技嘅话咧，永远都系滞后于呢个系即系嗰个同病毒竞争嗰度，一定会输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你譬如喺国际上边，你譬如话新加坡又或者你以色列，佢哋都系透过电话就好快追踪到噶咯。咁所以我谂我哋咧就系话系而家呢一个我哋真系想打赢呢场仗咧，一定要咧就系话我哋嗰个系追踪要好有效，咁就可以快而准咯。啊，咁然后咧，跟住亦都打针嗰度咧，即系我哋做到 90% 呢个就相当唔错噶啦。因为我哋有啲五岁以下嗰啲就唔计数，亦都有啲年纪好大嗰啲咧，咁咧就实际上都有不同嘅考虑噶嘛。咁所以我哋就系目标系90，如果我哋话去到系85、87、88，其实都可能要收货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是、除咗话追踪嗰度系一定要谂方法，就善用科技之外咧，打针嗰个其实我哋而家都好接近噶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全民检测。因为你如果冇做一个全民检测咧，你好难确保咧，就系我哋喺社区里边仲有冇一啲系隐形嘅传播链，咁啊变咗此起彼落啊，咁就变咗你呢度控制完，咁冇几耐又有一个爆发，同埋我哋个目的咧就要战胜疫情咧，就系动态清零。如果我哋能够系喺嗰个全民检测、全民打针同埋追踪嗰度做得好咧，咁我哋系有条件吓、啊，就系、是。即系唔需要86日，唔需要155日咧，就系、是、可以第五波咧，我哋系控制到啦。控制到之后咧，预咗可以第日都仲会有啲小爆发噶。咁有啲小爆发咧，而家内地咧就已经有系超过40次嗰啲咁嘅小大大小小嘅爆发啦。咁所以咧就系话每一次都能够成功咧，就可以动态清零。咁其实又系去翻最基本啦。点解我哋咁即系我个人嚟讲，我作为医生咧就系、是。市民嗰个系健康同生命系最重要嘅。如果我哋用动态清零咧，我哋其实嗰个系我哋嗰个身体会健康啲，同埋死亡会低一啲。再加埋实际上咧，而家你与病毒共存咧，里面就系病毒嘅温床，就一波接一波嘅系变种就会嚟嘅。咁你下一次变种到咩情况，我哋真系心中冇数。再加埋就我感染咗好似系个大啲嘅流感啫。但是实际上他是成身都受感染，亦都已经有很多个案呢就有不同的后遗症，包括可能呢记忆力差了，可能你身体第日呢免疫系统有问题，容易啲有肾炎啊，容易啲有第啲可能好严重是心肌炎啊，有好多样嘢而家都未系好清楚嘅。咁所以我系作为医生从系健康个角度呢亦都呢而家唔系话做唔到嘅。问题我哋要下呢个决心，同埋我哋要咧检讨咧，就系、是、我哋嗰个香港速度点样先能够出翻嚟。如果真系向呢个方向走咧，我哋成功机会好大嘅。 Okay. 林医生你就提咗喺呢一波疫情入边咧，即系有四个雷厉风行嘅措施啦，即系包括就系全民检测啦、全民打针啦、全民追踪同埋结合中西医药去防治咧呢个新冠病毒嘅。嗱，咁呢个咧，我想问一问，系咪即系主要就系针对呢一波疫情嘅措施咧？咁我假设啦，即系根据你呢个策略之下咧，我哋成功真系清零啦。咁跟住应该要点样做咧？ 如果我哋真係能够係盡早成功清零呢，咁我哋就可以呢就係、是、同内地通关啦，然后跟住呢就係、是、话如果佢再有小爆发嗰陣时候，就係用头先上海个例子囉，就係、是、雷霆行动，咁呢就係、是、锁定佢，咁就可以喺一至两个周期，讲緊係14至18日，就又可以重新嚟过啦。再加埋我哋长远呢想同国际通关嘅。同国际通关呢，其实第一，如果我哋啲疫苗係够多嗰陣时候，即係打得夠多咧，咁呢個就係有社區免疫啊嘛。再加埋咧有解藥，其實而家咧係最少就係美國、英國、以色列同埋澳洲咧都已經咧就係、是、有啲係嗰個緊急使用嘅，即係嗰個新冠嗰啲藥，就係、是、你患咗嗰個係即係感染咗啦，但係你咧就用嗰啲口服藥咧，你就可以咧就係冇咁嚴重，同埋快啲好翻，同埋減少你個傳播力啊。而另外咧就係、是、內地喺以前沙士啦。2003嗰陣時，同埋最近嗰個武漢嗰度個疫情出嚟咧，佢哋其實用咗好多係中成藥嘅。 咁呢中成藥本身呢，就是，其實我哋中國咁多千年嚟呢都有唔少呢啲瘟疫嘅。咁佢裏面呢就對控制瘟疫呢其實有唔少都係有相當有效嘅。咁有一啲呢就已經因為係呢一個係新冠呢個疫情呢就已經係證明到係有效。咁所以呢亦都喺佢嗰個係治病嗰個係適應症嗰度呢就加埋新冠㗎啦。咁啱啱兩個禮拜前呢就有一個係雙盲嘅研究，就喺呢一個係巴基斯坦嘅，就係正正一隻係中醫嘅口服藥，即係中成藥咧，就係，發覺咧就係，相對於你冇用藥咧，效果係高好多嘅，引起咧就係，國際包括埋係WHO 世界衞生組織佢哋嘅高度關注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中西醫藥結合，就係，是，對我哋未來咧，就係，是，話我哋點樣去打呢場仗咧，其實都好有幫助。咁所以我就會建議就係話，除咗全民檢測追蹤同埋呢個係打針之外呢，就係，是，嗰個中西醫藥結合呢，我哋都唔好係掉以輕心囉。 OK， 好，唔該晒林俊潮啊，多謝你。 多謝晒，拜拜。 林俊潮呢就係，是，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嚟㗎。咁所以頭先聽佢咁講呢，呢，這個運用香港速度呢，就唔單止係講緊係呢啲嘅圍封封區或者係追蹤嘅行動啦，仲包括呢就係佢頭先講運用科技啦，咁可能係更加好嘅一啲追蹤嘅工作啦。咁其實而家都見到香港係更新咗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咁就可以呢就係喺將來呢掃完安心出行碼之後呢，就會顯示返嗰個嘅市民呢係咪有打疫苗啦，咁亦都可能呢有一啲嘅聯絡資料呢會記錄喺嗰個處所嗰度呢，將來呢係方便呢個衛生防護中心呢去到追蹤。咁相信呢都係一啲即係加強追蹤嘅方法啦。 咁不過我諗林醫生嗰個講法呢，佢就比較針對喺香港入面點樣維持清零啦。咁但我哋都知其實第五波有好多係同外防輸入有關係嘅。咁外防上面又點樣可以維持香港滴水不漏呢？呢個又係另一個角度。 譬如見到今次即係葵涌村嗰啲嘅群組咧，咁都係即係追翻源頭咧，係源自於 檢 疫酒店嘅洩漏啦嚇。咁，所以點樣又去加強即係呢啲嘅環節啊，就係一個都係一個問題啦嚇。好啦，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先。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沈先生喺度，沈生你好， 你好，長話短説啦。其實大家都忍受夠啦，一係香港政府咧就強硬執行，跟足大陸，咁我哋就可以通關有望。一系咧就某程度系要同病毒共存啦，系咪？一定要做呢样嘢，唔系你拖嚟拖去饿死喎。 你先系跟足内地，系讲紧封城定乜嘢？定封区定乜嘢？ 健康码， 健康码， 实名登记，执到行，就系，是，咁简单咯。你两头唔到岸，咁即系点啫？好似我喺国际公司嗰度做嘢咁，新加坡搞掂啦，其他地方全部搞掂啦，我哋搞唔掂，啲人已经可以飞嚟飞去啦。咁，我哋就企咗喺度，我死咯！ 明白， 即系唔好玩啦，香港政府，同埋你咧，冇讲嗰啲人咧病成点，系咪完全冇提过？好似冇死亡率，冇事嘅，点解唔提啊？新闻提都冇提，点解唔做啊？ 好，时间关系，同阿沈生倾到呢度先啦。咁啊，听埋陈先生嘅电话。陈生你好 ，Hello 你好啊， 请讲啊。 我本身系公立医院工作嘅一个医护人员，都做咗做足咁多波嘅疫情。其實好老實講，大家不斷聽政府講動態清零，其實大家醫護人員好多都聽到，同埋講真，我哋都唔知咩叫動態清零。其實政府解釋唔到咩為止動態，我哋淨係知道一日就不斷講動態清零，動態清零，咁然後上面不斷就去 update 一啲 so called 叫 guideline 嘅一啲 policy， 去嘗試去令到可能對病人可能出院啊，或者係傳染度，或者係嗰個防護要求係有所降低，咁某程度上令到我哋班同事真係越嚟越攰，因為好似見唔到個出路盡頭咁嘅情況。 但如果唔清零，就可能更加多嘅患者要嚟到醫院嗰度，加重你哋負擔嘅咯噃。 又或者咁樣講，其實我哋會見到呢一波第五波嚟講，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嗰個病毒量都係高嘅，但其實好多病人係完全冇任何唔舒服嘅，係冇嘅。好多時候可能嗰幾日之後，佢嗰個抗體亦都係可能已經變陽性，甚至可能檢測唔到個病毒量。咁我哋覺得其實有少少覺得其實你一直去堅持要清咗零，你先去 move， 咁你就咩意義咯？ 好，唔該曬陳先生嘅電話，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 Mega Box。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同埋国际商业结算，五大跌幅股份：宏浩国际控股股权、澳全思维控股、宏海控股集团、金山能源股权和澳门丽骏。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8， 日元 115.5， 瑞士法郎 0.932， 加元 1.274， 人民币 6.38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01美元，卖出1790.66美元。港汇指数95.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一啲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港铁方面咧，喺今晚嘅8:30去到11:00嘅期间咧，港铁嘅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将军澳线咧系会加强服务同埋加密班次，咁但系就唔会延长服务时间，咁大家留意一下。如果坐谂住要搭呢个港铁嘅时间，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个龙尾好短，只系去到广告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咁但系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去呢个黄竹坑香港仔方向咧比较多车啊，龙尾去到霎东街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过海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呢，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之前就比较塞车嘅，而家好咗啲。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啦，观塘绕道的龙尾就去到九龙湾近住 Mega Box， 观塘道的龙尾就去到这个牛头角港铁站附近。九龙区的路面方面，龙翔道牛池湾一带很繁忙啊，咁啊沿住这个龙翔道东行线去观塘咧，龙尾就去到风力楼。清水湾道下行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都多车噶，龙尾去到圣贤中学附近。观塘道东行现时去油塘方向近住鲤鱼门道一带都是多车，龙尾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旺角花墟那里有临时交通安排，所以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部分的太子道西之路都有封路措施，如果大家要去那里尽量都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新界现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尾松苑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是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平日我哋冲厕时嘅气流可以将马桶入面嘅细菌冲到六尺以外㗎，所以平日冲厕之前最好先将厕板冚好先再冲厕啊。 去厕所之前最好用湿纸巾同埋酒精消毒厕板。 而预厕之后呢都唔好唔记得仲要用碱液洗手喎。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正零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系打第三剂。当你打第三剂咧，其实那个保护力咧就会系升翻上一个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啦，係保护嗰个嘅对付嗰个 Omicron 病毒。你做 決定，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一分啦，咁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林智恩啊，呢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系有15名嘅特区政府官员咧出席过1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文嘅生日宴会嘅事件啊。咁今日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开咗个记者会啦，咁就交代翻咧就系相关嘅调查结果啊。咁就讲到话咧，就系15名嘅官员之中咧，有9个咧就系喺宴会嘅早段。即是大概6至7点啦，宾客比较稀疏的时候出席，只是作出短暂的停留，或者9点之前已经离开了。另外4位是比较迟出席，但是逗留时间也是极短，都符合到就是只是到场打个招呼这个情景。有2位就逗留得比较长的时间，就包括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他们都是在夜晚的9点半之后才离开，大家都记得。当晚的9点半之后是有一位的新冠病毒的确诊者就是出席过，所以呢其实他们都是曾经就是被送往竹篙湾作出检疫的。至于防疫要求上面就说徐英伟就没有使用安心出行，而就是入境处处长和前海关关长没有进入餐厅，也都没有用安心出行的，而其他12位官员都有使用安心出行的。咁戴口罩方面咧，就话徐英伟咧就系讲到，在场同唔同人士倾谈嘅时候咧冇戴口罩，咁而咧冯英伦咧就因为饮咗酒，咁啊记唔得自己咧系有冇除过口罩，咁啊其他13名官员咧都讲话喺冇喺非进食嘅时间咧就除低口罩，咁所以咧嗰个调查结果系咁样噶，咁啊总共咧就有3名官员咧要接受唔同程度嘅跟进。咁首先提过嘅冯英伦啦，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咁就话佢喺宴会逗留超过4个钟啦，至到午夜先离开。咁佢话考虑到咧就因为咧佢唔系抗疫团队嘅成员啦，咁就系要求局长对于冯英伦咧作出口头警告。另外咧就有一位头先未讲嘅就系、是。 咧政策创新及统筹办事处嘅副总监冯浩然啦。咁佢系一位公务员嚟嘅，佢唔系抗疫团队嘅主要成员啦。咁啊，逗留嘅时间咧都可以接受啊。林郑月娥话，咁但系咧佢就喺呢个嘅卫生防护中心通知要强检之后咧，冇话俾上司听啊，亦都翻过办公室，令到咧同事咧系处于一个感染嘅风险之中啊。咁所以咧就要求咧佢嘅总监吓政策创新及统筹办事处的总监咧，对他作出呢个口头的警告。咁而咧，徐英伟啦吓，徐英伟就话咧，林郑月娥就话佢一直高度参与呢个抗疫的工作啦，系呢个嘅抗疫督导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嚟噶。咁亦都咧系讲到话佢今次嘅事件咧系应该有更加高的防疫意识同埋敏感度啦吓。咁亦都冇用安心出行啦，亦都涉嫌咧违反戴口罩呢个嘅防疫规定啦，就令人失望。咁但系睇翻咧，就而家个情况咧，就系今朝早，阿徐英伟咧就已经系提出咗书面通知啦。咁啊，特首咧已经系接受咗佢嘅辞职，并且向咧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免除佢嘅职务咁。这个就是今日的处理方法啦。咁就即系话咧，两位嘅官员要口头警告，一位即系徐英伟咧，佢就自己辞咗职啦。 咁我谂听完陆宇光你讲之后咧，其实呢件事我谂都有几个角度去睇啦。咁第一当然就系即系直接涉及就系嗰啲官员佢嘅处理方法啦。第二咧就系而家讲紧个政治委任制度之下，官员要去履行问责嘅时候，到底个机制系咪应该要再完善一啲咧？咁第三咧就牵涉到咧啲政治問題啦，即係話當屆政府同建制派嘅關係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受到影響呢？嗱，先講嗰個涉事官員嘅處理方法啦。咁根據頭先陸宇光你所講咧，其實我諗特首咧係按住幾個準則去考慮到底嗰個懲處方法應該係要去到幾嚴重嘅。咁包括咧就係嗰啲官員究竟有冇逗留到去九點鐘之後啦？因為九點鐘之後咧其實係比較多人喺個派對嘅現場嘅。咁第二咧，就是那些官员逗留的时间。第三呢，就是那些官员在逗留期间有没有违反防疫规则。而第四呢，就是到底个官员呢是不是涉及主要的抗疫部门的。刚才你讲到就是冯英伦和徐英伟似乎那个处理的程度上面有些分别。可能呢就是因为冯英伦他本身是发展局的政治助理，他不是一个叫主要的抗疫部门。而虽然冯英伦是一个政治任命官员，但他并不是基本法第48条的主要官员，所以这个是会有分别的。但当然这件事其实在政界都引起了很多讨论，就是有一些的政界人士就认为徐英伟都所谓叫罪不至死的，因为始终民政事务局局长的工作就是去做联络交际啦。虽然那个派对本身不是公务，但其实都是做一个联络上面的工作的。而严格来讲，当时也都是未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啦，而且呢这个派对本身也都没有引起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爆发。所以就是说单单即徐英伟他没有戴口罩，同埋佢可能係叫逗留時間比較耐，咁係咪就係足以係需要去辭職去問責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討論點嚟嘅。 咁林郑月娥都讲到话咧，咁其实系回带翻去1月3号嗰个时空啦。咁当时咧系出现咗呢个嘅本地传播啦，吓咁系一个疫情咧一触即发嗰个嘅情况啦。咁其实政府嘅抗疫督导委员会咧，咁其实系曾经喺12月31号同埋1月3号咧就做过抗疫会议噶。咁徐英伟咧当时在场噶，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林郑月娥认为咧，佢仍然喺1月3号嘅夜晚出席呢个嘅宴会咧，咁就系冇一个嘅防疫意识同埋敏感度吓，咁但系亦都咧，就当然啦，就有一个犯错或者纪律嘅问题啦。咁但系今次又点样体现到即系问责制嗰个精神咧？嗱，今次咧佢系自己辞职啦。咁其实记者会上面咧，有传媒都问到林郑月娥咧，咁其实如果唔系佢辞职啊，咁其实政府打算点样处理佢咧？有冇其他选项咧？咁？咁林郑月娥就话徐英伟辞职啦，就冇得代佢回答点解辞职啦。咁佢就话咧系如果唔辞职点咧？咁佢话唔答一啲嘅假设问题啊。咁亦都讲到话咧，由于民政事务局局长咧系呢个嘅政治任命嘅官员啦，咁所以咧佢系需要中央嘅任免噶。咁至于林郑月娥点样向中央建议点样处理徐英伟咧？咁佢就话咧系由于系向中央嘅报告啦，咁所以就唔会公开。 開咧報告嘅內容啊。 嗯，嗱，咁而家咧關於嗰個政治委任官員嘅問責方式咧，其實都有一個守則啦。咁、那個守則就係特首辦去制定嘅。咁當然咧，佢係有一啲好基本嘅原則嘅。譬如如果大家可以睇下第一章嘅話咧，其實佢都有講到啦，政治委任官員需要以香港特區整體嘅最佳利益而行事啊。同埋咧要保障公職嘅聲明不受損害等等嘅。咁但係啦，個問題就係、假如政治委任官員係違反咗呢一啲嘅守則嘅話，咁到底點樣懲處咧？咩情況之下先至去到要辭職，甚至係被撤換嘅情況咧？咁呢個我哋係好要靠去睇翻過去嘅一啲慣例啦，同埋要依靠行政長官嘅判斷，因為嗰個準則咧，即係我哋喺個指引入邊咧，冇揾到一啲好具體嘅，即係唔同情況之下究竟要點樣處理嗰個問責官員嘅。咁所以咧，頭先亦都提到啦，就係話今後咧，我哋係咪需要再去優化嚇而家嗰個政治委任官員嘅一啲指引咧？因為始終今屆咧，其實今屆政府都有唔少嘅官員係被換咗嘅。 嗯，好啦，我哋嘅電話1872311，大家點樣睇呢個議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啊，葉太你好， 你好， 你好， 你點樣評論今次徐英偉嘅結局咧？ 我覺得佢處理恰當嘅嚇。佢辭職咧，應該係最好嘅解決嘅辦法嘅。 嗯，咁但係正如我哋頭先討論啦，我哋唔知道即係特首會點樣去處理阿徐英偉呢個嘅問題，呢、這個就同咧我哋問責制點樣去落實咧有一個重大嘅關係，我哋冇辦法知道。 嗯，你唔需要知道啊，我相信特首又同佢傾過嘅，即係政府可能已經同佢傾過，大家有個共識就係佢辭職嘅最好咯，係嘛？好多詳細嘅討論嘅內容係不便公開嘅。 嗯，明白嘅。咁係 同類嘅事件喺外國都時有發生嘅，譬如英國年幾前約翰遜嘅高級顧問就係喺全城封城嘅時候揸車去探阿媽，結果都係輿論都係要佢辭職，佢都辭咗職。而家約翰遜都係啦，佢喺抗疫期間原來開咗好多次 party， 咁你應該做人民嘅。嘅模范噶嘛，系嘛？你要人民，你要啲市民去守你抗疫守则，你自己就唔遵守，呢个系几严重嘅问题咯。 嗯，因为咧，其实 纯粹话去一个 party 嚟睇啦。 系，因为其实关于政治委任制度官员嘅守则咧，有几项嘅惩处选项嘅，咁包括警告啦、公开谴责啦、停职或者免职嘅咁。咁其实公众都会想知道啊，其实譬如徐英伟呢一个嘅问题，佢属于边一项嘅一个处理手法咧？呢个系公众可能想知道，对于问责制嘅一个制度。 个答案已经你睇到啦，我相信行政长官一定有同佢倾过，佢去定留啦，系咪？因为问责政治任命官员嘅任期最长系五年嘅啫，系嘛？咁啊，亦都两位特首，梁特首同林特首都系中途有换人嘅，咁嗰啲就当然唔系话罚佢哋问责啦，但系觉得换咗更好啦，系嘛？对政府整体表现更好啦。咁你谂下，如果系徐英伟唔辞职嘅，特首去书面严厉警告，咁对佢履行职责有咩影响呢？其实以咁高级嘅官员，如果特首好似警告冯英伦咁书面警告或者点，咁剩低几个月佢点執行佢职务呢？影响佢公信力㗎嘛。所以对咁高级官员嚟讲，佢选择唔系好多囉。 嗯，咁你认为喺政治上面呢件事会点样影响行政长官同其他建制党派嘅关系？ 唔應該有影響咯。當然話徐英偉來自嘅政黨基於感情啊，就會覺得可惜啊，或者覺得罪不至死。但你唔應該純粹話去一個派對嚟睇啊，要睇下對政府整體嘅形象嘅影響啊嘛，係咪？ 嗯，咁今日都有唔少嘅传媒咧，就系将阿徐英伟嘅个案同其他官员去到作比较啦。譬如头先讲冯英伦咧，咁佢自己系饮咗酒啦，佢就唔记得自己咧有冇乜嘢嘅活动底下咧冇戴口罩咁。咁其实呢个咧都系同一个嘅场合啦，佢个处理方法咧就只系咧系口头警告啫咁。咁而徐英伟咧就自己辞职。咁其实相比之下，咁徐英伟系咪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罪不至死咁？ 冯英伦咧去一个派对，我真系谂佢咪好得闲咧做发展局嘅政座，去一个派对去四个钟咧，我哋做议员都冇咁多嘅时间啦，系咪？咁啊又饮酒饮到自己唔记得做乜，其实即系政府对佢只系警告，已经非常客气啦。可能因为佢嘅职位唔系徐英伟咁高级啦，徐英伟系一局之长，的而且确系抗疫嘅核心人物。你谂下咁多围封。民政署又扮演好大角色喎，政府係鼓勵啲市民用安心出行，咁你自己都唔用，鼓勵市民戴口罩，你自己都唔戴，咁係咪一個好壞嘅榜樣？即係呢種係一種鬆散嘅表現啦，係咪？咁我覺得係對佢嘅睇法係比較覺得嚴重性係較強，係合理嘅。 嗯，剛才葉太你提到呢，民政是一个很主要的抗疫部门，那你认为民政事务局局长的职务应该要怎样安排，因为都快换届 了。我想有两个选择，一是就副局长顶上，即是有几个月而已，是吧？一是就找第二个局来，即是所谓 double across， 政府都很喜欢以前 double across 的，即是一个人做两份，但这个不理想的，是吧？如果有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做两份，你会想喂，这个局长本来不是很得闲。如果是做两份几个月的，你想想或者他局没事做都是不好的。所以权宜之计都是找个副局顶上。嗯 嗯， 因为你找人做几个月比较难，是不是？ 葉太，我想問翻咧，即係關於問責制嘅問題啦。嗱，今次係徐英偉自己辭職啦。嗱，睇翻以往咧，即係問責制有真係有幾多嘅個案啊例子，係行政長官即係覺得佢有犯過乜嘢錯而作出懲處咧，又好似真係冇喎。咁其實我哋未見到咧，即係究竟乜嘢嘅準則可以見到個官員咧係需要係譬如警告、停職或者免職呢啲唔同級別嘅處罰。 我你真係要明白政治任命官員在全世界都是，都一是去一是留，很少会说刚才你说是口头警告啊、书面警告啊、扣人工啊，他没得降级的，没可能的，降级即是没有公信力的啦，是不是？所以外国这些即是去到部长级的政治任命官员，如果有行为不检啊，或者令到政府声誉受损啊，通常就是一是去一是留的啫。再俾个警告啊，写封信谴责佢系冇意思嘅，系嘛？所以你成日讨论话，你成日问话，有冇谂过第啲惩处系冇意思嘅？如果你话行政长官去发个书面谴责徐英伟咁，咁佢做局长颜面何在咧？ 嗯，有头先有啲传媒， 事实上系唔得噶嘛，系嘛？ 头先有啲传媒都将咧，即系譬如徐英伟今次所犯嘅事啦，就同咧就2019年嘅修例风波咧，就有啲官员嘅处理政策嘅手法咧，就拉上关系。咁当然特首就讲话，即系佢唔觉得需要咁样拉上关系啦，因为即系政策一定有佢嘅争议性咧。咁但系你觉得，譬如今次头先都有引述一啲意见，就系话徐英伟佢冇造成一个即系群组嘅爆发嘅疫情嘅爆发啦。咁但系调翻转，有啲官员可能喺政策上面处理失误，影响嘅可能系公众比较多人嘅。咁呢个比较之下，其实系咪更加应该去到，譬如处理一啲喺政策上面处理失当嘅官员呢？ 我觉得呢个比喻比较咧系唔恰当咯，因为每个官员都有可能处理啲有争议性嘅议题，只要佢嘅出发点系诚心努力去处理。而个后果控制唔到咧，系唔系一个需要纪律处分嘅事情，系嘛？佢唔系刻意佢去疏忽或者系去做一啲好唔检点嘅嘢嘛？即系每个官员都有噶啦，可能处理一啲嘢咁样，拜登咁样。当然呢个官员佢都要承受啲后果啦，譬如好似美国总统咁，佢喺阿富汗撤军系搞到好狼狈，咁都影响佢个民望啦，系嘛？但唔系话一个纪律嘅，唔系一个 misconduct 嘅，唔系一个错误不当嘅行为要去纪律处分啊嘛。 嗯，咁另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咧，就是因为徐英伟佢系即系政治委任制扩大之后第一个由政助升到去局长嘅人啦。咁嗱，但系佢因为今次派对风波辞任啦，你认为对于政治委任制嘅发展又好，或者市民对于即系政治委任制嘅信心咧，会有啲咩影响咧？ 政治委任制呢几零二年开始呢咁多年嚟都睇到咧，第一好多委任嘅局长或者副局长都做唔长嘅， 嗯， 系嘛？有啲系做一届嘅啫，吓好多系做一届嘅啫，系嘛？之后佢哋另有发展，可能佢根本唔想做官，系嘛？譬如陈家强教授咁，翻做教授，系嘛？亦都有啲咧系被行政长官撤换嘅，咁呢啲唔系牵涉 misconduct 嘅不当行为，只不过可能行政长官认为有更好嘅选择，如果换咗个人咧，就会整体政府表现更好嘅啫。其实喺英国嚟讲咧，佢哋个部长 minister 咧，佢哋其实咧个平均寿命系18个月到嘅啫。 嗯， 吓，如果系个首相民望下跌，或者觉得政府有个别官员有啲失言啦，吓。或者俾人影到一啲不轨嘅行为，一系就将佢调去个，因为英国嘅部长级嘅官员多啲嘅，佢有啲位系 junior minister， 系冇咁吃重嘅，可以调佢一个冇咁吃重嘅位，系嘛？或者系要佢辞职，其实个处理方法都系同我哋大同小异嘅，即系如果你话做首相嘅要揽住，或者系做特首要揽住一个公众对佢有疑问嘅高级官员，咁佢要承受个后果咯，系咪？ 吓、嗯、，OK。 所以好难话你哋讲话嘅几多级嘅惩处去研究，选择真系唔多。 明白，好啊，唔该晒叶太啊，多谢你先。系叶刘淑仪咧，就系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嚟噶，大家点睇？电话18723111。 全仍然可以喺社交距离下训练备战。金和晓原定2月9号出战高山滑雪女子回转赛，她恢复之后将会视乎情况参加比赛，用后全比赛日是2月13号将会出战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项目。不少市民趁除夕下午到旺角花墟选购年花，有市民说当局取消维园等花市，所以转来花墟买花，有人说每年都会来花墟选购，今年部分花店减价促销，亦都有市民话花费近1000元买剑兰同百合等。有花店嘅店主话，警方采取人群管理措施，人流较以往少，生意受影响，期望收支平衡。有花店职员话，市民偏好颜色大红、大黄等花朵，同埋樱花等产品，因为天气较冷，已经减价促销。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明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快线有意外，交通比较挤塞，而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而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咧提及过，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快线嘅意外啱啱清咗场，咁大车龙咧就消散。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亦都只是收费广场的交通比较繁忙。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现在近住蒲岗村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狮隧桥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旺角的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的早上8点，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以及是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的一段太子道西支路仍然是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它们作为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港商的国家严谨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地举办今次的冬奥会。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张 卫 健啊，继续咁型仔啊！ 恭喜大家咧，虎虎生威，花开富贵，长年大家！ 所有嘅听众们咧，得到淑梅姐嘅加持，祝福咧，哇，真系如虎添翼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政府點樣處理咧？就係幾名就係曾經出現過、出席過呢個嘅一月初洪慧文生日宴會嘅調查事件啦。咁啊，林鄭月娥就講到話咧，就有兩名嘅官員咧就需要口頭警告啦。咁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咧，咁就係令到佢本人啦，同埋特區政府尷尬，構成咧公眾嘅負面觀感。而佢自己咧就已經係辭職。咁啊，政府咧特首咧就已經向中央報告呢件事啦。 咁头先我哋访问咗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啦，咁佢就提出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因为其实咧行政长官要去处理一啲涉事官员咧，其实嗰个可以用嘅方法系唔多嘅，咁佢就即系用咗英国嚟做同香港去做类比啦，因为英国都有一个嘅处理方法咧，就系、是、首相系可以。令佢個內閣官員係可以調職噶嘛，即係所謂 reshuffle 啦，咁就係可能令到一啲嘅犯錯咗嘅官員咧，就係做一啲冇咁重要嘅職位嘅。咁不過當然啦，即係英國同香港最唔同嘅就係英國行緊一個議會制啦。咁所以喺英國嘅情況嚟講，就係嗰個議會嘅信任同埋黨內嘅信任，其實係好影響到咧個官員咧有冇得留低嘅。咁但係相對嚟講，香港嘅議會喺嗰個官員嘅處理上面就冇一個比較正式嘅角色啦。咁主要咧就係視乎北京啦，同埋就係特首嘅判斷。咁呢個就係香港同埋即係議會制嘅地方最唔同。 咁睇翻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根據咧，就係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嘅守則咧嚇。咁其實咧就係適合嘅懲處有幾個選項嘅，咁包括係警告啦、公開譴責啦、停職啦，或者係免職嘅。咁但係今次究竟啊，係特首林鄭月娥喺調查之後，係希望即係或者計劃對於徐英偉採取咩行動咧？咁佢就冇講到啦。而咧阿徐英偉已經喺今朝就提出辭職啦。咁啊，林鄭月娥就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就話係如果係唔辭職，咁有咩嘅處理方法咧？咁佢話由於佢已經辭咗職啦，咁所以咧就已經唔係一個要處理嘅議題啦。咁雖然咧就免職啦，或者係佢自己辭職，可能個結果都係一樣啊，就令佢唔再擔任呢個崗位啦。咁但係呢個頭先我哋都討論咗一陣，就係我哋需要知道咧，究竟即係政府會點樣處理唔同犯事官員嘅一啲處理方法嚇，咁而家我哋係睇唔到。 係，咁因為而家即係問責制嗰個指引上面咧，其實佢都係講咗幾種嘅懲處方法。咁但係邊一啲情況之下先會動用到某一啲比較嚴重嘅懲處方法咧？咁就嗰、那個文件本身就冇好清晰咁樣講嘅。咁就如頭先阿葉太嘅意見咧，就係呢個係好視乎特首佢嗰個判斷同埋個處理方法啦。 好啦，咁另外头先都讲啦，徐英伟系喺嗰个宴会之中咧，系冇使用到安心出行噶。咁究竟啊，就呢样嘢又会点样调查法咧？咁啊，林郑月娥就话咧，其实呢样嘢咧就食环署咧都仲系调查紧咧，就系关于防疫规例上面嘅问题啊。咁就食环署佢会跟食环署咧会根据法例咧就住食肆同埋宾客咧就做调查，咁系独立分开所进行嘅。咁啊，佢已经要求食环署咧就按住法例尽快咧就系就住宴会涉及嘅宾客作出调查，并且适时咧向公众交代调查结果。咁就住有啲嘅官员啊，佢讲到话啊，可能系冇入到餐厅室内嘅范围嘅，譬如系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咁究竟有冇问题咧？咁啊，林郑月娥就话咧，就系如果食环署查完之后觉得佢有问题咧，就到时咧就会再睇下点样处理。我系电话18723111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啦。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另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啦，就系实政原创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对于阿徐英伟嘅结局，你有咩嘅评论啊？ 冇话呢个系佢自己个人嘅选择。至于背后佢系被逼嘅咧，定系自动嘅咧，咁啊个个都有揣测。我就觉得都如果揣测都冇乜意思啊！我自己嘅直觉呢就是如果佢唔辞职呢佢就会被免职，咁所以任何人喺咁嘅情况之下呢都係辞职好啲嘅。 嗯， 因为特首已经点名批评过佢两次啦，跟住呢次又公开话要惩处三个人，咁如果佢公开批评咗佢两次咁严重嘅嘢，咁如果到时淨係一个谴责就似乎又俾人话喂咁你公开批评咗两次跟着谴责，咁你以后即係问责等于冇问责啦，咁係咪咁，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佢都冇乜选择。不过就当然啦，佢其实犯咗好多好多对于抗疫所需要做嘅嘢，即係政府要求市民做嘅嘢远远多过呢次佢做嘅，咁佢作为一个问责官员，佢冇做到，呢件事真系无可厚非啦。咁但系我想提出嘅咧，就系呢个系一个负咗老细嘅期望之余，亦都系有少少就宽己就严人嘅一个咁嘅印象俾咗出嚟啦。是咪？因为我哋要求所有人呢总之个 pat pat 离开张凳你就要戴口罩㗎嘛。咁呢个大家都已经熟晒㗎啦，我而家都系㗎啦。咁好多时候我就算真系突然之间企咗起身都有人问提醒你话要戴喎，咁唔系因为我系一个公众人物。咁如果系要求市民都系咁嘅，咁佢食完咗周围行嘅话，咁以身作则，咁即係无可厚非。不过唯一就係咁仲有其他呢排啊，有其他啲好重大嘅政府事件，譬如话正正就係搞到呢一次第五波嘅爆发，而搞到呢个鸿门宴本身係小事变大事嘅，因为 Omicron 入咗嚟，係因为一个机组人员嘅豁免政策嗰度严重出咗事啦。因为家居又唔使戴手带，从来都冇解释过点解家居冇手带，家居冇手带咪真系乜都冇。 OK， 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又好似冇咩嘢，系嘛？咁今日咧就大家穷追猛打啦。呢、這个社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即系关于个虐儿个案，咁我公开都有问局长嘅。我话社署作为一个监管机构，佢不嬲嘅态度就系冇人投诉就系冇事 ，no news is good news。咁佢就定期去巡查，但系定期巡查咧又唔系听带，唔系睇带，佢纯粹系去睇下啲三岁嘅细路仔，零至三岁。咁呢个嘢唔会查到啲咩出嚟㗎 ？OK， 或者我哋讲返即係今次即係宴会嘅事件先啦。 咁但係如即係田员你所讲啦，咁我哋对于 好紧要嘅，所以我一定要讲啊。你唔可以纯粹就针对某啲官员做啲咁嘢，其他官员可能对政府对社会嘅影响重大，因为佢政策或者监管失误啊。 而将来咩嘢都冇噶嘛。咁如果冇嘅话，徐英伟条气都唔顺啦。 咁但系如你所讲啦，即系往后我哋对于嗰啲官员所谓叫执行政策不力啊、监管不力，需唔需要有个明确嘅指引呢？因为如你所讲，其实可能好多官员如果严格嚟讲，都系喺个政策上面系即系出现执行上面出现咗啲问题噶。 系啊，嗱，首先政策有冇失误？第二监管有冇不力？第三就睇下造成嗰个影响。OK， 第四就系知情定不知情。呢啲种种喺男子都系要考虑嘅，系咪？你话如果完全系不知情之下，任何人做嘅嘢，个头都一定要孭飞，咁其实任何部门孭或特首都要孭飞，咁又好似冇可能啊，系咪？咁所以系睇知情不知情啊，政策系咪本身有事啊，监管系咪不利噶、啊，同埋造成嗰个影响。咁啊，造成嘅影響咧，一定都係好關注噶啦，係咪？你一個小規模嘅嘢，同埋一個社會蛙然嘅重大事故，外國交通意外啊、車禍啊，往往連運輸局長都要辭職咁。咁所以呢啲嘢就係即係同個結果都好有關係咯。咁你可以話去到最後，冇人係完美嘅，最終點樣樣收科，真係都好睇彩數。 嗯，咁即系你觉得其实譬如应唔应该为住问责制里面嘅惩处嘅准则系写得更加明确，即系譬如系佢自己个人嘅纪律问题啦，以至到佢喺工作上面，佢喺推行政策上面出现嘅问题，系咪都应该有个准则，让即系政府去点样处理呢啲即系出咗错嘅官员呢？ 我会觉得一个真真正正要深，即系受得市民接受。同埋心服口服嘅問責制，應該要寫得清楚過今日。 嗯，嗱，因為咧、今次咧， 正如你所講、你離開件事隔幾遠，同埋你當時到底知幾多唔知幾多，可以寫得好詳細，但系就唔需要話去到即係個點講啊？個處分可以分多幾種，咁但系咧，你唔同嘅職位有唔同嘅處分咧。其实我觉得呢个迟早香港都需要，如果唔系俾人嘅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无厘头，好似个个都话点解 why me not him？ 咁跟住又讲起系咪因为我喺街度都有问，咁系咪因为有啲系啊特首个外相，有啲啊唔系啊咁，咁似乎咧出边都有啲人有咁嘅观感，我就不得而知，因为我实在唔知佢哋自己啲工作关系系点啦吓。 你讲到唔同职位咧，应该有唔同处分啦。咁你会点样理解发展局嘅政治助理冯英伦嗰个处理方法？佢就系上司口头警告，你认为恰唔恰当？ 嗱，我所理解咧，佢啊同抗疫成件事情冇关嘅。第二咧，佢系应该我都唔知啦。佢系有冇坐低食饭啊？定系冇戴口罩啊？定系点啊？ 佢都留咗长时间，但系佢就话唔记得自己有冇戴过口罩，即系因为都饮咗酒嘅关系。 如果他留咗长时间，咁长时间一定涉及食饭时段，咁涉及食饭时段，佢留咗长时间，咁应该一定都系冇戴口罩噶啦。理论上你戴口罩食唔到嘢噶嘛，系咪？咁佢又冇可能留长时间冇食嘢啦。咁即系推測之下，佢應該都係冇戴口罩食嘢。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咁，當然咧就因為佢唔係涉及主理呢個防疫嗰個官員，咁就罪就即係應該就次一等嘅。咁如果佢真係一起身就有戴口罩，坐低嘅時候冇戴，咁某程度上又係俾到社會知話。其实真系噶、哦，连啲官啊食饭一起身就要戴口罩，咁亦都又会好啲咁咯。 但特首话佢有可能有参与唱歌呢啲活动啊，喺个宴会里面。 嗱，咁有可能，而家唔知。咁如果有可能，而家又唔知道又查紧嘅，咁去点讲啊？去俾意见，到底佢呢个处分系咪合理？我又觉得唔系好理性、哦， 主、okay. 要唔系唔够客观、哦。太多细节唔清楚，即系对我嚟讲就好简单嘅。你去一个咁嘅地方，如果你食嘢嘅时候， 你唔食嘢嘅时候有戴口罩 ，OK？ 无论点咧，其实都罪不至死嘅。最弊就系你唔食嘢，你又唔戴口罩就周围走，咁就变咗一个叫做宽己严民嘅一个嘅情况咧，咁就好麻烦啦。 嗯，我都想问一问呢件事咧，对于成个政治委任制嘅影响嘅。咁因为除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即系正座升到局长嘅人啦，咁但系佢坐而家民政局局长个位，其实唔系做咗好耐嘅啫。咁你认为佢今次嘅辞任咧，对于成个问责制发展或者公众对于个制度嘅信心会有啲咩影响？ 我好奇怪，大家今日因为徐英伟呢件事情，突然之间。个个都有兴趣广泛讨论问责制应唔应该清晰啲、客观啲。你记唔记得前任特首曾经有几个官瞓醒咗觉就换咗人，跟住现任特首亦都有同样事情发生，你哋记唔记得？ 嗯 嗯， 嗰啲咪更加莫名其妙。我听讲有啲啊，系唔知道早一日或者当日先知道，即系被炒嘅。啊，咁被炒啦，咁不如咪就自己自动即系递信咯，咁其实唔系第一次、哦，梁振英年代试过几次，我唔知两次定三次，现届都试过几个啦， 嗯， 咁嗰阵时嗰啲又冇人问，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咁乸西噶，一路以嚟都冇解释清楚，点解瞓醒觉有啲官员会换嘅，无事无端， 唔系，但嗰啲又 可能系健康咧，但系嗰啲冇人理、哦， 系。但系佢啲又未见到有咩纪律问题，即系今次系阿徐英伟系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佢有纪律问题，所以作出即系呢个情况。 你纪律问题就有事，严重政策失误冇事。咁嗰啲如果冇纪律，唔觉得佢哋有纪律问题，普遍市民睇又唔觉得佢政策严重出事，咁点解嗰啲又会即系调职咧？调系即系唔系换职啊，系直情冇咗份工啊！咁嗰啲又点呢？即系完全解释唔到㗎。今日我哋先至开始因为徐英伟事件去讨论呢件事，但係梁振英年代、林郑月娥年代都换过几个官，当时乜你觉得嗰啲官每一个换呀、啊、都係好清楚讲明会为咩事呢 ?OK。 一个都冇。 嗯。好。 咁最后都想知道啦，其实会点样影响到当届政府同建制党派的关系呀、啊、你认为。 我自己呢就即係理性问政啦，咁我不嬲都係同啲政府官员保持距离，但係都盡量即係配合特区政府即係有效咁施政嘅，咁对事不对人，咁其他嗰啲政党同佢之间，尤其是老实讲刘江华同埋徐英伟本身都係政党出身呢，就真係难搞啲啦。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多谢你吓。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林子欣。咁转头翻嚟咧，就讲讲个市道嘅问题啊。咁因为咧就系、是、今日就年廿九啦吓。咁但系咧，大家就冇得喺街度咧就食呢个嘅团年饭啦。就因为咧而家呢个社交距离嘅措施，咁就系呢个晚市咧系冇得堂食嘅。咁、大家点睇咧？大家今日点样过咧？点样食呢个嘅团年饭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年廿八要洗邋遢，到年廿九又点可以唞？港台电视31大除夕晚陪你送牛迎虎，特备节目《得心应手年廿九》，有我崔杰彤约埋阿 Fred、郑俊宏、Judas、罗海玲同大家唱歌倾下偈，仲有李成泽师傅讲解虎年生肖运程。得心应手年廿九，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热热闹闹陪你食团年饭。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汤家骅。 高度自治咧，就唔系一个量度性嘅描述嚟嘅，即系有几高或者有几低，唔系。而是描述嗰個自治嗰個範圍嘅分野，喺基本法裏面係寫得非常之清楚，包括我哋刑事法律嘅執行、憲法上嘅執行，都係高度自治之內。 星期六晚上九點，《國安法事件簿》，香港電台第一台，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系晚上嘅7:27啦。咁啊，林之恩啊，咁啊，我哋而家呢度做紧节目啦。咁我哋做完节目之后，都冇办法咧就出街食堂食啦，因为咧就系实在有一个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喺度啦吓。咁而咧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咧，因为疫情嘅爆发咧，已经一再延续咧去到呢个2月17日啦。咁咁呢個當然啦，都會都當局咧都係更加係呼籲啦，就市民就唔好有一啲嘅跨家庭嘅聚會啦，因為見到近期都有一啲嘅群組咧係嚟自一啲嘅跨家庭嘅聚會咧所引致嘅咁。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相信好多嘅業界啦，尤其是飲食業界咧，都係有重大嘅影響啦，因為佢哋其實好多嘅生意咧，都係喺呢個嘅農曆新年期間啊嚇，咁係一個旺嘅季節嚟噶。咁而家冇得係去到做呢個晚市嘅堂食，冇得做晚市嘅團年飯、開年飯都冇啦。咁啊～點樣有影響有幾大咧？真係 係嗱，因為咧頭先你提到咧，其實而家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會再延長兩週咧，去到2月17日，即係話連情人節咧呢個檔期都過埋噶啦。嗱，咁我諗咧呢一排我唔知道陸宇光你係咪啦？其實我附近嘅朋友咧，就算係午市堂食咧，都係少咗，因為始終要用安心出行啦。咁而而家嗰個即係社區嗰個感染風險又高，咁佢哋都好擔心啦。即係萬一個食肆有人感染嘅話，咁可能又要去強檢幾次啦，但係如你頭先所講咧，即係對於個酒樓影響係大，因為始終鋪租貴啊嘛，咁即係佢哋唔做生意咧，其實好難做得住嘅。咁而我哋基本上香港人咧就唔係好慣晏晝食團年飯噶嘛， 比較少啲。 係而外賣我哋又唔會特登去酒樓去買外賣，咁所以都明白即係對個酒樓個市道嘅影響係非常之大。 係啊，酒樓啲負責人咧都同傳媒講咧，咁其實比較少係市民咧係喺晏晝食團年飯嘅，咁所以咧就冇咗晚市咧，對佢哋嘅打擊的確係好大下噶。咁而有啲嘅食肆啦、酒樓啦，其實都有推出一啲嘅盤菜外賣啊，或者一啲外賣套餐啊，咁都可以有少少生意嘅。不過始終咧，都不及堂食咧係咁好啦嚇。咁始終冇咗堂食咧，佢哋真係冇咗好多生意。咁佢哋嗰啲嘅員工又點算咧嚇？咁佢哋頭先講啦，即係酒樓通常都面積比較大啦，租金開支好多啦。咁呢啲期間佢哋又點算咧？嗱，雖然咧就早前係有一個防疫抗疫基金咧，就係、是、推出即係將結餘嘅錢咧都推埋出嚟咧做防疫抗疫基金啦。咁但係咧講緊即係兩個禮拜嘅供應啦。咁啊嚟緊即係呢個嘅再延長呢個措施，咁要推出第六輪嘅基金又要啲時間喎。咁究竟點算咧？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交代15名官员出席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会宴会的纪律调查结果，3人要接受惩处。林郑月娥话，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作为抗疫团队成员，当晚冇用安心出行，亦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冇戴口罩，令人失望。亦都令特区政府尴尬，构成公众负面观感，明显有违政治委任制度官员的守则。徐英伟提出请辞已获接纳，行政长官会向中央建议免除他的职务。至于发展局局长助理、政治助理冯英伦和创新办副总监冯浩然就被口头警告。徐英伟发表声明说，未能以身作则，出席宴会时有失当行为，应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本港新增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80宗是本地个案，其中67宗与其他个案相关，其余13宗源头未明。另外初步确诊95宗，67宗相关个案包括大埔工业村宠物店职员，抗体检测显示可能是最近感染。一些大厦怀疑出现横向和垂直传播，需要撤离。卫生防护中心说，香港屋邨密集，难以避免出现这个情况，提醒住户要倒水入 U 型隔气管。13宗源头未明个案中，2宗怀疑涉及 Delta 病毒株，10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包括深水埗一名50岁无居所的女子，以及一名机场三跑工程员工，她的同事亦都确诊。他们一同工作并共用休息室，还有1宗个案未分类。 至於95宗初步陽性個案，包括一名香港聖公會臨護長者之家的護理員，在安蔭村封蔭樓地下和一樓工作，居住的長者可能要撤離。水務署一名抄標員昨日初步確診新冠病毒，這名職員今個月29日上午最後一次上班，主要是在馬鞍山、大埔和沙頭角區內樓宇的水標房和部分村屋工作，工作時有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水務署已經清潔和消毒這名職員在大埔廣福村的辦公室，並已安排和他工作上有密切接觸的職員接受病毒檢測。不少市民趁著除夕下午到旺角花墟選購年花，有市民說當局取消維園等花市，所以轉來花墟買花。有人說每年都會來花墟選購，今年部分花店減價促銷。有市民說花費近千元買劍蘭和百合等。有花店的店主說警方採取人群管理措施，人流較以往少，生意受影響，期望收支平衡。有花店職員就說市民偏好顏色大紅、大黃等花朵和櫻花等產品，但因為天氣較冷已經減價促銷。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雨，今晚和明早天氣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會再低兩三度。明日最高氣温大約15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本週後期天色好轉，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較大。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14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将军澳道的交通线，之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在翠屏南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而家意外事故清一场，不过呢就仲是多车。咁观塘绕道的龙尾排到丽港城。观塘道龙尾就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受到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的意外事故影响，现时观塘绕道同埋观塘道去将军澳方向呢仲系多车嘅，车龙需要时间去消散。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就回复畅顺，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咁部分原因就系因为翠屏南村嗰度之前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噶啦。咁而个龙尾呢就排翻落去呢个丽港城。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带呢仲系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旺角花墟嗰度有临时交通安排，咁所以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太子道西嘅支路呢都有封路措施。新界呢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和斜村一带交通就畅顺㗎啦，之前嗰度有意外事故㗎，清咗场㗎啦。沙田市中心嗰段嘅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就仲係多车，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西贡嘅豪涌路因为部分路段有工程㗎，咁西贡公路至到豪涌北路嗰段嘅豪涌路就改为双线单程行车，东行只可以去西贡公路。咁如果是揸车经过豪涌路呢，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啊，要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年初一，张伟基、刘年同你哋一起进入虎年。香港电台第一台为你呈现 那些好歌迎虎年。 只要你打通电话1872311，超市礼券送俾你锅肥年。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我是 Joyce 郑欣宜。 我是 Phil 林奕康。 歌手祝福为你虎年开运。 1月31日星期一晚深夜12点， 即是大年初一0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刘年， 那些好歌迎虎年。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3至84年或1987至8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月19日至4月2日期间换证。 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的潮兴新运动，找来香港商健人士地壶球协会会长林耀国同大家倾下地壶和东澳冰壶的关系。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的呢就是冇晚市堂食的農曆新年啦，今年29啦，咁但係呢個嘅社交距離措施呢就係呢個收緊㗎，咁就係晚市呢就係冇得堂食啦，食肆方面。咁而今日呢政府亦都刊憲呢就話將社交距離措施就延長至到2月17號啊。各位聽眾今晚點樣過呢？有冇團年飯食呢？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又或者大家係食肆嘅負責人啊或者員工啊，咁啊呢一輪那個嘅社交距離措施對大家有幾大影響呢？歡迎都打嚟同我哋傾下噶。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酒樓嘅負責人梁志偉先生啊，梁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係，答下我哋啦，即係而家冇晚市堂食，咁係對你哋嘅酒樓嘅生意係有幾大影響啊？ 相當大影響啦。即係喺個疫情之內嚟講咧，就咁兩年幾咧，我相信咧就係呢個時間咧，今次嗰個零。5.0 那個措施呢是特別的嚴重一點的。另外呢現在呢你政府成日叫那些市民不要出來聚集啊，不要消費啊，大家企都留在這裡啊，這樣搞到現在那個人心惶惶。好像以前呢就上年呢個午市啊早市都沒有那麼靜的。特別現在近排呢更加啲人怕呢這個你有什麼事呢真係入去竹篙灣噶嘛，係咪先？個冇新年流流入去啦，咁樣咁在職嘅員工咧、okay. 都好大壓力。 你頭先講咗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即係冇呢個嘅晚市堂食，當然都會有一部分嘅生意係冇咗啦。咁你講到話即係日頭嗰個生意咧，都因為而家疫情嗰個嘅發展咧，而亦都係少咗生意。不如逐樣講好唔好啊？其實晚市堂食對於譬如呢啲團年飯嘅日子嚟講。是有几多嘅咧？占你哋生意，而家冇咗，有几大影响先？ 往年我哋过年咧，就呢个你知啦，我哋做饮食嘅话咧，同特别我哋大酒楼嗰啲咧，日盼夜盼都系盼嗰个年夜饭啊，咁样同春茗咁样噶嘛。咁成年嗰、那个即系、就是、个生意咧，都集中喺即系头啖尾两年噶啦。咁而家冇晒嘅话咧，对于我嚟讲咧，就非常之惨重嘅。可以讲咧，比往年咧少成九成生意，中式酒楼啊，九成 啊。咁而家即系仲要延长多两个礼拜，即系话咧，可能系即系新春嘅一啲春茗啊、团拜呢聚会啊，晚市都系搞唔到噶啦。咁系咪都系即系你头先讲九成嘅生意咧？ 系少九成啊！最弊就系话，连而家个日头都比往年咧都系整得好犀利。 少几多啊？日头？ 日头比往时的话咧，起码少了五成。 另一样咧就是对于嗰个酒楼员工的影响啦。因为你刚才提到嗰个防疫抗疫基金5.0咧，其实个原则就主要都是资助嗰啲雇主为主啦。因为即系政府想避免一啲结业潮啊嘛，就唔系直接去补贴嗰啲打工仔嘅。咁我想问一下，即系而家酒楼员工个情况又系点咧？ 嗱，而家酒樓嘅情況咧，都員工情況都好辛苦，大家都辛苦噶啦。咁啊，啲員工咧好多都係有啲咧，你冇夜市，你冇外賣嗰啲咧，就翻半日工啊咁樣，有啲輪流翻幾日啊咁樣。咁你話個5.0嗰個25萬俾我哋大型食肆嘅話咧，係幫助咧係真係好微啊！你知啦，業主又唔肯減租，最慘業主唔肯減租，個個都咁你個25萬咧。出得糧交唔到租， 其实啲员工嚟讲咧，系咪即系你哋点样处置咧？头先你话即系翻半日工，咁系咪出粮都系半份粮定点咧？ 系噶，半份粮噶，有啲放无薪，放七日无薪假咁样咯，有啲就 另外因为政府下个月就会开始实行疫苗通行证啦，你作为酒楼的负责人，你会认为政府可以怎样去调节嗰个表列处所嗰啲社交距离措施咧，先可以帮到你哋咧？ 其实我哋业界咧，早两个月咧已经同政府咧个协议噶啦，即系话我哋几大商会咧都同开过次会噶啦，即系话希望能够即系嗰个疫苗气泡打咗针入到嚟。百分百打針先入到嚟嘅，我哋贊成嘅，支持嘅，支持咧就話政府做措施，我哋業界係直情係配合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你知啦嚇，爆得咁犀利嘅話，咁我哋都等政府睇下幾時可以放寬俾我哋。我哋業界咧好樂意咧就去執行，一定要打針入到嚟嘅，除非你真係話啲細路啊，同埋有啲病痛有醫生指先得嘅啫。 系， 我哋配合政府嘅， 系。但系即系嚟紧会唔会都担心嗰个嘅疫苗通行证嘅执行安排咧？咁唔知道即系政府有冇话几时会约见业界去到倾呢样嘢啦？因为其实即系都根据官员所讲咧，其实系喺顾客咧扫描咗个安心出行二维码之后咧，咁会显示嗰个疫苗嘅接种记录啦。咁亦都咧食肆咧系本身有一部机去到扫嗰啲嘅顾客嗰啲嘅安心出行嗰个嘅疫苗通行证啊，咁去到咧，即系譬如系记录低，即系譬如嗰啲联络方法啊等等。咁但系呢啲细节嚟讲咧，就究竟系点样做法咧？咁啊，会唔会话即系要花好多员工嘅人手，要喺门口嗰度去到做呢件事，去核实啲客嘅疫苗接种记录，要扫佢哋嘅疫苗接种记录。咁如果佢哋系拎针纸实体针纸嚟嘅，咁又要时间睇。咁呢啲好多嘅执行安排咧，其实都可能要同政府要倾噶噃。 其实我倾咗轮噶啦，喺上两个月倾咗轮噶啦。咁我哋要求咧，就我个安心出行同埋个打针个健康码咧就齐嘅，应该初步搞紧嘅应该。咁我哋都喺应该下个星期咧八号到咧，我哋同政府有开会嘅。详细嘅情况咧，我哋都睇下政府同我哋业界点配合啊。 过去咧，上几波疫情咧比较缓和嘅时候咧，即系都有一啲市民所谓叫报复式消费啦，即系系咁去帮衬嗰啲酒楼食肆。咁你嘅估算啦，就系过完今波之后，假如市民都系恢复翻嗰个消费模式嘅话，其实系咪可以维得翻本咧？还是其实都系损失已经好惨重，都冇办法啦？就算真系有报复式消费都好。 其实今次嘅疫情杀嚟第五波咧，对我哋嗰个业界咧打击好大嘅。打击点解得大咧？佢连茶餐厅我都杀伤力都好大嘅。但系喺二三波咧，对茶餐厅冇乜影响啊。但系今次咧，疫情嚟讲咧，对茶餐厅咧又跌到成以前就有七成，而家茶餐厅嘅生意得个五成嘅啫。咁我哋酒楼而家老实讲咧，得三成。咁我希望就。真係能夠控制到疫情之後咧，啲市民出嚟消費咧，即係換一換氣咯，係嘛？ 嗱，而家政府就話咧，係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咧，就係推出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咁你會唔會對第六輪嘅抗疫基金有冇咩嘅建議咧？即係應該俾幾多錢咧？ 嗱，我哋咧對業界咧都大致上，我哋幾大商會咧都同政府傾咧，就希望咧好似2.0嗰個保就業，當然啦，唔係全港保就業啦，就講即係停咗食肆啊，或者美容啊、健身嗰啲啊、酒吧啲咧，個12處食肆啦、個會所啦，停咗嘅咧，我哋希望能夠政府咧喺力度咁樣咧，係保啲員工出糧咯。 即係希望都有一啲即係保就業，即係類似保就業咁樣嘅措施係嘛？ 係啦，2.0嗰次咯。 而家我见到咧，食肆都有一啲短期嘅应对措施啦，譬如推出一啲盘菜等等。咁但系啦，呢一个其实可以帮到几多咧？ 帮咗咧，大就唔系好大噶啦，不过好过冇嘅啫。因为你知啦，盘菜咧，就通常以前咧都系酒楼做噶嘛。咁而家咧，快餐又做，茶餐厅又做，系好似即系系食肆都做啦咁样。咁你几多食盘菜咧？ 系。梁志伟， 可能個電話線路咧有啲問題啦，不過都講頭先講嘅都清晰㗎啦，即係講緊除咗酒樓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一啲餐廳啊、快餐店啊、茶餐啊等等，佢哋都因為冇晚市堂食啊，所以都各自自己推出一啲外賣嘅套餐，例如盤菜咁。咁所以咧，可能對於酒樓嚟講多咗競爭啦，就亦都唔係話真係好似晚市堂食咁多生意，所以個幫補都有限。 咁但同埋始終即係新年期間，即係政府都。即係勸喻市民啦，少啲跨家庭嘅聚會同埋拜年，咁所以其實盤菜個預訂數字咧，亦都可能會更加少咯。即係除咗嗰啲餐廳啊、茶餐廳同酒樓之間嘅競爭之外， 好啦，咁我哋或者講呢個話題咧，又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亦都講講另一個話題，都同疫情有關嘅，就係外傭嘅供應啊。我哋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每日同行迎開心。 开心日报节目《人人虎年》大年初一至年初四照常营业， 节目开放热线1872311，欢迎听众接通电话按座家中点唱拜年， 点唱之余送你超市礼券红封包， 当然唔少得标爷谜题农历新年篇， 诚意邀请各位听众留家听节目， 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黄桂林、 杜文慧、 林超荣、 陈淑兰、 刘莲、 标爷。 开心日报，恭喜恭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都要考虑与病毒共存？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与病毒共存不是就咁写个勇字就冲上去的，你真的要有很多准备，就是那个疫苗接种率一定要去到某一个位。而这个退场的时机千祈不要太早，因为如果太早的时候，个代价就是死亡率会是很高。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倾倾外佣嘅供应啊。嗱，随住即系香港嘅疫情咧系严峻啦，咁其实睇到咧就系邻近地区个疫情咧都系一样啊。见到菲律宾嘅疫情咧都系日益严重啦，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就发表咗个网志，就话咧本港系解决外佣荒嘅情况咧都未见曙光，就话咧系菲律宾外佣咧几时能够恢复到嚟香港咧都仍然系难以预。只可以不断地检视，而相较于菲律宾，印尼的疫情恶化速度就比较慢，但是都仍然在不断地恶化之中。他就说虽然在过去14天只有2名来港的印佣是检测阳性，但是仍然都需要密切留意情况的发展。 那个外佣的供应问题的成因，其实我想其中一个一定是跟现在政府的一个熔断机制有关。因为菲律宾是其中一个即被納入了一個熔斷機制的出發地來的。那另一樣呢就是那個外傭的檢疫時間問題的。因為政府呢1月27日的時候就宣布了、啊、就是2月5日開始呢在海外地區抵港的人士呢強制檢疫的調整期呢就是變成14日啦。即是14日呢就要在檢疫設施或者檢疫酒店那裡去做檢測。那然後7日呢就是自行監察。那好啦，外傭的情況都一樣啦、啊、即是14日是一個指定的地点啦，咁然后七日咧，佢可以拣喺雇主嘅住址嗰度做隔离，又或者佢可以喺一啲持牌酒店或者宾馆嗰度做隔离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有啲雇主可能担心，即系未必想外佣喺佢屋企隔离，咁佢又要再揾酒店啦吓，咁呢个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嗰啲酒店咧就唔系而家政府嘅一啲指定检疫酒店啦，咁所以呢个会唔会有一个传播上面嘅风险咧？咁样，咁另一样咧就系假如佢外佣系喺雇主屋企。到隔離嘅話，咁嗰七日究竟算唔算係即係工作嘅時間咧？即係佢有冇即係人工可以攞嘅咧？咁呢個亦都係另一個法律上面嘅問題嚟嘅。 嗯，咁所以咧，我哋都不如呢個時間電話旁邊都請嚟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同我哋傾下。陳東峰你好， 係。 系， 你好啊，吓，有关于就系而家喺海外嘅，即系譬如菲律宾啊，个疫情都系严重嘅问题啦。咁而家系个航班系熔断咗嘅，咁究竟几时先至嚟到香港咧？都系一个疑问啦。咁而家外佣方嘅情况，你见到系点样咧？ 而家就嗰个外佣方当然仲系非常之严重啦。咁就我哋有一个简单嘅数据已经睇到啦，即系话。两年前2019年年尾嗰阵时咧，个外佣人口就大概40万左右啦。咁去到上个月月尾，即系12月尾咧，就剩翻去到33万几，到连34万都唔够，即系跌咗6万个啦。咁就可以睇到嗰、那个好多雇主系等紧工人，或者系请唔到工人啊。咁呢个都系相当之即系困扰嘅一个问题。 嗯。 即可能那些外佣已经回国就流失了啦，但是要一些新的外佣来香港呢，就因为疫情的安排的问题呢，所以就即迟迟都来不到，是不 是？是，那就那个即这个流失呢主要几方面啦，一个就是说入境就因为防疫政策的限制啦，有时候停控，有时候就即成个国家是禁咗，有时候是熔断啦，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由去年九月开始，政府就用呢个入境嗰个隔离酒店嘅方式嚟到控制个入境数据啦。咁你可以睇到罗志光嗰个数据，自己都讲啦，有时一个月只系嚟得几百个，最多嘅时候都系千几个。咁呢度嗰个入境嘅人数咧系远远不足以系补充呢个流失嘅，因为流失嘅人咧，每年都有。每个月都有自然发生的流失啦，翻去接婚啊，身体原因退休啊。另外一个好多媒体忽略咗嘅，就而家好多第三个地方咧，都嚟香港系招募一啲工人，即系譬如去东欧啊，去西欧啊，去欧美啊，或者甚至去中东做嘢嘅。咁呢部分流失嘅咧，随时已经系多过，即系话每个月补充入嚟嘅人。咁呢个系好多人忽略咗嘅，所以咧，几方面。令到呢個外佣嘅缺乏咧越嚟越嚴重嘅。 嗱，咁而家菲律賓就仲係處於緊一個即係熔斷嘅狀態啦，即係同香港之間嘅來往。咁但係泰國同埋印尼咧就唔係嗰個熔斷嘅名單入邊嘅。咁我見到咧勞工處喺1月27日就宣布咗咧，會喺2月6號至到3月1日咧。期間就會加兩間酒店作為一個指定檢疫設施，就會額外提供400多个房間去俾新嚟香港的外佣做一個檢疫嘅用途。你認為呢一個房間的數目的增加是咪可以解決到你頭先講的問題？ 嗱，呢個咧新的舉措咧，就當然對嗰個外佣入境嗰、那個即會有比較明顯的改善。第一咧就係話嗰個。隔離期咧就由3个星期轉到2个星期，換言之咧個房間無形中係等於多咗1/3嘅供應出嚟啦。第二個咧就又多咗兩間細嘅酒店仔，加埋都差唔多接近500间啦。咁所以咧呢兩項措施之下咧，其實從整體嘅供應咧係多咗40%-60%。咁所以咧譬如一月差唔多成個月菲律賓就停航啦。咁就而家有啲酒店啊，調翻轉係即係發啲電郵俾我哋啲 agent， 即係促銷啊，即係我幾時有房間，你需唔需要幫啲工人訂房啊？即係同之前嗰、那個即係大家搶房搶到頭崩額裂咧，係有天淵之別嘅。 剛才我們都討論到一個問題，就是縮短了就外佣來香港的強制檢疫期，就是由21日縮短到17日、但是還有餘下那7日的自我監察的，你會見到譬如啲僱主會不會叫外佣在他僱主自己屋企裡面去做自我觀察呢？但剛才我們 就討論到自我觀察期間又算不算是工作呢？會不會引起一些僱傭爭拗呢？ 嗱，呢個咧就係要咁睇。第一咧就係話嗰個醫學觀察啦，我哋叫做醫學觀察。咁咧就如果以香港嗰個居住嘅環境，我估80%嘅家庭咧係唔適合到嘅，即係話佢未必有一個比較獨立或者係完全隔離嘅空間俾工人自己去居住啦。多數都要同屋企人黐埋一齊。咁萬一如果係有發生咧，就令到成家人都會受到牽連啦。 見佢咧就好多僱主啊，之前都有啲僱主就係話隔離員佢都唔放心，就要求我哋即係幫佢揾一間賓館又好，酒店又好，再將個工人再擺多七日。咁呢個係比較切實可行嘅方法。第二個咧就係話如果根據勞工處嘅指引咧，就係話如果佢係拎咗去酒店，咁當然就冇為呢個僱主提供任何服務啦。咁所以咧係冇理論上就冇工資嘅。咁如果擺喺屋企咧，就有啲少少禁忌。佢擺喺屋企咧，即係話譬如個僱主會唔會叫工人幫手做嘢咧？或者譬如話我而家成家出去啦，你陣間就橫掂得你一個，你幫我清潔呢度、清潔嗰度得唔得咧？咁如果咁樣咧，就會牽涉呢個提供服務。你提供服務就當然要俾人工啦。咁所以咧我估呢個咧比較切實可行嘅辦法就係個工人嚟到香港之前，就先透過中介咧同佢大家溝通啊，即係話我另外七日嘅隔離會擺喺咩地方？第二咧係會唔會要求呢個工人喺有時間許可嘅時候咧幫手提供服務？工資點樣計算？咁咧就免得。到時咧，即係有啲無謂嘅爭執 啦。另外我都想問一問嗰個影響香港外傭供應嘅因素嘅。咁首先第一樣就係你點樣睇其他亞洲地區對於外傭嘅需求啦。另一樣咧就因為可能有啲僱主咧會考慮去請留緊喺香港嘅外傭嘅。咁但係呢個會即係提高咗嗰啲外傭可能佢哋嘅入職上面要求啦。咁嗰個僱傭成本嗰個問題可以點樣處理咧？ 嗱，呢個就正正因為嗰個第一出邊入嚟嘅補充生血量唔足夠啦。二個咧就係本地即係出嚟揾工嘅，本身咧就亦都有一部分咧，因為受到入境處嗰個所謂打擊跳工嘅問題咧，就好多人咧係俾入境處係拒絕咗就翻咗去啦。譬如你睇翻個報告，淨係2021年就有7000多申請咧，係俾入境處啊整咗翻去啦，即係換言之，又唔見咗差唔多7000-8000嘅人力供應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嘅嗰個可以揾工嘅，就變成更加係吃香啦嚇。即係話僱主如果要請到呢啲人，就要用更加大嘅氣力，先至可以請到呢啲人啦。那個成本啊，自然會增加啦，人工增加。比雇佣中介的那个介绍费也会相对增加。 你见在本地的外佣的价钱，即是月薪是升到多少？ 现在就是说狠狠地，就是说6500-7500就是差不多已经常态那么低了，就是司空见惯了已经。 好啊，麻烦陈东峰啊，多谢你。 OK， 唔該曬。 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嚟噶，咁啊喺疫情底下，咁究竟外傭嘅供應幾時先可以解決咧？都真係要睇個疫情發展咧，係控制成點啊？好啦，今日嘅自由風時間嚟到呢度啦，咁啊牛年嘅最後一集就嚟到呢度啦，咁啊虎年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